好啦，就我哋過年之前咧，就準備緊呢個釀造呢個城寨啤酒嘅。 係。係啊。咩味道啊？城寨啤酒係。 一定好嘢啦，總之、就 是。苦中帶甜咁啊，又有少少鹹。 2020年嘅香港人嘅寫照 啊。又有細量嘅少少鹽花。 好金啊！ 又金又苦。但是苦中帶甜， 釀好之後就會俾大家試下啦。 係咪真㗎？係 啊， 真係 一桶啦已經。 O K， 即係嗰啲 ingredients 佢哋諗曬㗎啦。 諗曬㗎啦，諗曬㗎啦。 掂喎。 係啊，同香港嘅來年嘅運程預測係有關嘅。 係咩？咁可唔可以整支咖喱味啊？ 可以㗎，冇人買啫不過。 O K， 誒日本咖喱咯，甜啲咯，甜咖喱咯。 啊唔係㗎，攞啲 pepper 來咯。 係嘛？ 誒橫掂都講咁多，種咁多胡椒噴霧。 係啊係，真係 加啲 pepper 得㗎。 苦啊點啲？ 我飲過手工啤酒是有呢個泰國的辣椒醬啊，士拉差味。 咁勁， 士拉差係嗰啲橙色的辣椒醬 咧，好辣嘅喎，咁咪 泰國嘢咪有嘅，食泰國嘢嗰啲係啊， 好辣嘅喎， 有綠色有橙色嘅。 嗯， 咁啊嗱，翻翻嚟頭先我哋講咧呢個《華盛頓郵報》嘅調查，點解林鄭月娥要咁快要反駁呢、嗯、我就係話大家要捉住呢啲嘅細節嘅動作， 嗯， 嚟去揾佢哋嘅。呢、这個破綻，因為咧呢個係《華盛頓郵報》，不是咧香港某份報紙。 因為10月8日之後，咪好多國際好多報紙都有報香港嘅遊行噶嘛，嗰次民陣啊嘛，係咪？ 係啦， 即係所以我哋預計嚟緊嘅元旦大遊行都應該攞到不反對。 咁所以兩樣嘢一定 好多媒體有報，但係嗰陣時政府唔係好似今次咁樣噶嘛，咁樣回應。 今次點解呢？因為就係美國通過咗呢個人權及民主法案。 嗯嗯嗯， 好啦。人哋就揾曬呢啲國際警政學嘅專家，攞埋你香港警察通例嚟去對照，然後得出一個咁嘅調查報導。如果你要反駁，你每日4点嗰啲警方記者會，點解你唔逐個案例反駁？人哋列曬出嚟嘅噃，嗰啲片，你咪逐個講啦。嗱，第一段片個實情就係咁，我而家播俾大家睇。嗱，《華盛頓郵報》嘅專家錯喺邊度？我好希望。呢啲警察，既然你哋覺得自己咁含冤受屈，被黑記污蔑，咁係咪應該逐個逐個 case 還你哋公道咧？ 係咯，你還掂日日都係 係嘛？ 可以開 好啦，再唔係還你公道嘅方法，咪不如進行一個香港嘅獨立調查咯。 嗯， 仲咪還到公道俾你哋啦啩？ 係啊， 如果你哋覺得以偏概全啦，林鄭就話以偏概全，好啦，我當屈咗你啦，點樣還你公道呢？咪你委任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咯， 係啊， 最簡單嘅方法嚟嘅喎，呢個係 唔係咁樣去理解我哋香港啲警例嘅？應該係咁嘅， 唔使呼冤 翻出嚟。 我當你冤枉咗你啦，唉，我真係戥你可憐啦，又咁辛苦，聖誕節又要執勤，個個又陷於精神崩潰嘅邊緣，係咪？老婆又準備走佬，係咪？又將來去美國又唔得，咁慘，只可以翻大灣區退休。其實呢個係詛咒嚟嘅，真係㗎，翻大灣區日日食海底撈。大佬呢個同林阿鄭若華日日食餃子係一樣， 噩夢嚟， 係一個噩夢嚟嘅。如果日日食海底撈係一個噩夢嚟嘅，真係咁大嘅詛咒啦，咁咪不如還你清白咯咁樣。嗱，香港人就要記住啦，佢咁快反擊，只有一個原因就係嗰個係痛處，要害。大家攞住呢個報告，第一件事就係要求美國去制裁香港嘅警務處長。負責行動的副警務處長，同埋所有同呢啲 case 有關有名有姓的警員，嗱揾到㗎， 揾到。 《華盛頓郵報》所講的70%違反警例的，問清楚《華盛頓郵報》65個 case 裏邊，同佢玩 detail 一定要邊啲 case， 然後睇個頭盔後邊嘅 number， 知佢當時嘅 deployment 係邊一個警區嘅，揾嗰個警區或者嗰個嘅分區指揮官阿頭，唔需要揾真係揸住碌棍嗰、那個。未必找到，找到就最好啦。找不到就找那個行動的阿頭， 由那個阿頭再交人啊。 不用了，就send去美國。喂，我最信啊，這個是你們美帝的媒體，證明香港的警察已經陷入這個反人道的狀態了。所以必定要通過美帝的制裁才可以解決的。那你就先制裁了這一批先，我覺得。只要有一個開始的話，我就話呢個制裁名單就猶如核武， 就有得制約啦。 嗰個威嚇性係最緊要嘅，其實。 嗯。 你只要將佢擺入去 consider 嘅名單， 嗯、 考慮名單之中 ，number one 叫做呢個 WC low，number two PK ten， 嗯， 然後一路數落去咯。喂，我覺得嗰啲李家超嗰啲唔好搞佢住，先處理咗呢扎先。 因為而家《華盛頓郵報》所講嘅就係呢啲嘅警察違法嘅問題嘛。好啦，第二 hate speech 冇處理到嘅《華盛頓郵報》。 係。 上次我都講過噶啦，而家英國12月9日嘅判例，有一個警察喺酒吧裏邊用呢個 fucking nigger 同埋呢個 fucking parky 走去鬧嗰個嘅侍應，結果警隊投訴警察科停咗佢職，結果對方上訴。法院判決出嚟就係話，警察嘅行為，即使佢飲醉酒或者佢冇個 intention 都好，但係個後果係導致到所提供嘅公共服務嘅尊嚴受到傷害，冇得選擇，只有將佢革職。 警察內部 革職啊， 自己嘅制度又係咁。法庭上邊普通法體系之下， 我想問下香港普通法跟定唔跟啦？ 係啦，又立咗一個。 你不如話將香港普通法以後跟第六法啦。 係啊， 如果係，即係話任何一個人。攞呢個 case， 我被罵係曱甴嗰陣時候，我走去民事起訴嘅，一定贏。我話俾你聽，律政司一定要同你傾。朱經緯係點嚟嘅？ 係因為就係因為有市民 啊！而家當選區議員嗰個 Osman 啊，鄭咩啊？ 鄭仲恆。 鄭仲恆係民事啊嘛， 係啦，馬鞍山安泰區， 佢就係死咬住佢民事起訴佢，然後逼律政司要起訴佢啊嘛。好啦，我就係話，好多人就係、是，我哋冇辦法喎，點喎點喎。不要咁諗，唔好咁諗，你一咁諗啊，真係冇辦法噶啦，起曬，係嘛？民事起訴佢哋。嗱，我冇俾機會鬧個警，鬧個曱甴。但係如果有 record 有記錄，影低嘅現場裏邊被罵嗰個人，係嘛？包括琴日立場新聞嘅記者，明明今朝我聽收音機呢個私隱專員已經講咗係咩啦？ 黃繼儀，黃繼儀講咗啦，佢翻到嚟香港就話開始要查。 黃繼儀就係以前律政司出嚟嘅，應該係。熟悉曬香港法律， 而家就係呢個嘅 私隱專員。 私隱專員嚇， 係嘛？以前喺律政司，唔知法律草擬科。 就係琴日太報超級城裏邊， 特登攞人哋嘅身份證出嚟，就俾嗰啲藍絲群組攞嚟起佢底啊嘛。 影咗四十五秒， 擺喺嗰個 live 裏邊，影咗45秒，係嘛？如果呢啲警察唔需要停職嘅，咁你就承認你哋係包庇，咁就冇辦法噶啦，一定要將呢啲警察嘅行為。全部擺喺國際層面追究，我覺得香港追究唔到。香港人咁憤怒嘅原因就係咁，因為成個政府包庇佢哋。五年前仲有七警案起訴，仲有朱經緯要起訴，而家根本上全部包庇。 而家日日出現嗰啲嘅警暴嘅情節，係比七警比起朱經緯嚴重幾多倍？ 因為我覺得而家咩咧，援助級嘅前線警察，就係我覺得呢個賭仔理論，借1000元就斬手指，咁啊借夠100萬啊。 同埋就個個都借， 個個一齊借，咪即係貪污一樣啫嘛！ 大家一齊死， 呢、這個同呢個以前呂樂顏童嘅年代有咩分別啫？係嘛？因為係咁嘅話，你個個都代嗰陣時 候， 你麥理浩嚟到搞 ICAC 揾 Jack Cater 做 ICAC 嘅專員，你咪一樣要特赦我哋。嗱，佢而家就係玩緊呢個遊戲，我覺得 有咁大整都 佢哋攬炒啊！點解啊？啊，我要止暴制亂啊嘛！咁我咪派曬卧底動曬喺呢個新城市廣場，打你班友咯！ 佢搏你夠唔夠膽係去鏟佢成個警隊，成個警隊改造咁樣係。 你睇以前呢個韓德呢個貪污警察，灣仔嘅警司嚟嘅應該。韓德喺70年代寫過一本回憶錄嘅，我咁而家唔知圖書館有冇。咁佢當時就稱為呢個灣仔嘅貪污就係一個叫做 One Chai Company 哦， 企業式貪污 公司嚟嘅 係企業式貪污。企業式貪污同個人貪污係好唔同嘅。個人貪污就係你腐敗你嘅行為。企業式貪污係咩咧？你全個警署都收嘅。你即使你唔係做黃賭毒，你唔係掃毒，你唔係反黑， 制度化咗嘅。 係啊，你只係一個普通嘅軍裝，但係收咗翻嚟咧就按級別派嘅。韓德個級別當然派多啲啦。但係散仔就算守門口報案嗰個坐喺度嗰個三柴都有得收。咁成個警署全部咧就變成一個灣仔公司啦。嗱，而家呢個情況咧就同當年貪污集體貪污嘅一模一樣啦。 佢又調翻轉係集體犯法。 朱經緯之錯係咩咧？朱經緯錯係佢一條友揮舞警棍。好啦，七警嘅錯係乜嘢咧？其實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哋冇辦法去抗拒個大佬叫佢哋打啊嘛，當時。七警啊，佢唔係淨係一個噶嘛， 七個啊嘛， 個頭喺度啊嘛， 有人睇水噶嘛，就係、是、負責睇水嘅其中一個， 所以咪個個都要埋去打啦。嗱，呢個就係軍隊與警察嘅訓練裏邊咧，經常會出現嘅一個情況嚟嘅，就係、是、集體違法。點解咧？ 就因為他們覺得如果有人走開不去參與這個違法行為、這個人將來會督灰、亦都沒有了那個他們的所謂巴打 Brotherhood、 所以一定是全部一起做的。現在去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呢？整個 team 一起做、譬如今次在油尖旺出動的是西九龍、或者是水警樣帶曬防暴，你看不到他的面看不到他的正，但你看到後面那個那個 M 字就是 Marine 嘛，你看著那個即係防暴帽啊，嗰個頭盔後邊嗰個 number 你就知啦，嗰個英文字母，個縮寫就知啦。咁佢點解要大家一齊做呢？就好簡單嘅啫，就以前灣仔 company 一樣啦。你唔收，你用乜嘢督我？ 係啊，集體一齊犯嗰陣時咧就唔同啦，我係互相會保住大家，其實就係 互相包庇，上下包庇。仲有咩啊？當白恤衫嚟追究嗰陣時候，我集體反抗啊，係、嘛？你敢唔敢追究我？所以《華盛頓郵報》嘅講法就係話，佢哋明知前線警察做嘅嘢係違法，不過呢啲督察級嘅人全部係包庇縱容，隻眼開隻眼閉， 亦都唔能夠承受佢哋嘅蛙辯。 係啦， 如果佢哋集體係要反抗，係要蛙辯嘅話，係點搞？ 嗱，我而家就睇阿黃繼賢敢唔敢喐呢個警察啦，係嘛？你都係個正人君子啊，我識佢，你都係正人君子啊，我睇下你敢唔敢喐佢啦，真係 喐一個。就立咗個例， 粒冇嘢 argue 啦， 立咗先例嚇， 好清楚噶。佢將人嘅身份證擺喺嗰個鏡頭前邊，係特登擺喺度，然後擺喺度俾人去暴露佢嘅個人資料。 今日嗰個四點鐘幾？ 咁你諗下，將來警察軍裝你抄身份證嗰陣時候，我敢唔敢俾個身份證你抄？ 咪咯， 下一波啲人咪會再反抗咯。如果你做咗呢啲嘢之後，就算你普通截查身份證行必都好，啲市民就會覺得喂。大佬，你班友原來是流民爛仔嚟嘅、那個，我點解要俾身份證你抄？ 嗰、那個立場哥哥，如果日後出街俾其他男士認到，而跟住俾人搏、俾人打，咁點啊？點樣去追究啊？咁樣 佢就係想佢俾人搏啊嘛！就係、是、諗下係賤格到咁嘅地步。 咦？我哋警務人員俾人起底，我又起翻你個底，仲要將你嘅個人身份咧係光告天下咁樣啊？係 嗱，我覺得 今日四點鐘記招幾賤格，佢又覺得冇得拗，咁但係又要拗，咁就話。他不是說是展示即是揭露他的私隱、他說記者的鏡頭拍到這個記這個立場記者的身份證即是這樣 我知道是 即是用個死物去形容 你特意拍著是 個鏡頭他不是用記者拍著這樣沒 有的了我告訴你 即是找事來說其實是轉移視 線即是很簡單我沒有 逃避責任 我沒有用警棍撲你是你的頭撞我一支警棍動了 為什麼你的頭會碰到我支警棍跟著你爆光呢這樣是 那麼你自己問下你自己為什麼 你的血流在你的頭流出來呢他說一些這麼荒謬的 東西最後一句就是你不出來就冇事咯， 大佬。 但我就话俾你听啦。 点解你会觉得痛啊？咁样明明我喷胡椒啫，咁样系佢讲紧呢啲乜嘢？ 仲有啊，仲有啊！大家唔好食花生啊！话嗰啲便衣俾自己防暴警察打好开心啊！即系话喺当时防暴警察嘅判断里边，呢啲便衣警察其实系混入示威者里边，佢哋嘅行为同暴徒冇分别， 即系多得好紧， 所以先至俾防暴警察打啫嘛，系嘛？防暴警察好简单嘅啫。是吗他不会说即时就冲埋去的。他当然一路埋到嚟看看你什么料的嘛。是吗他不会一嘘一声就总涌埋去的。那你这些便衣被自己伙计打你就想想了。即是说有多少的所谓示威者装修的行为可能不是示威者做的。我一早已经讲了警察这样派卧底入去混入这些示威者里面去制造事端呢这个是很笨的。为什么呢因為你俾咗暴力衝擊一個 exit 嘅位置，就係佢唔認數可以。而家結果係啦，喂，你問我，就算我真係走去破壞呢個 Hong Kong Bank 嘅玻璃門都好，我而家大條道理唔認數噶咯喎，可以。因為我覺得，喂，咁你既然擺得卧底入嚟，點解唔係你哋做？ 我差唔多， 每一個人都咁 樣 argue 嘅。嚟緊嘅幾年嘅司法抗爭，特別係告暴動啊、非法集結嗰啲，嗰啲替示威者係去出頭或者講道理嗰啲，一定會喺個法庭。去 discredit 嗰啲警務人員，就用呢咁嘅事例， 一定係噶。 佢哋喬裝示威者， 不斷播翻啲片出嚟咯。 喬裝示威者， 喬裝到俾自己防暴警察打。 話俾個法官知，你仲信唔信呢啲係去插莊嫁禍，有一個嫌疑喺度，而嗰個嫌疑或者嗰個 benefit of doubt 啊，即係點講啊？ 利益歸於疑點，利益疑點歸於被告。 即係只要你證明到有警務人員做過呢啲咁樣插莊嫁禍嘅行為，又或者你唔能夠完完全全抹殺喺嗰次嘅非法集結、嗰次嘅叫做暴動、嗰次嘅一啲嘅衝突裏邊咧，係有警務人員混入其中嘅話咧， 就會咁樣同你拗啊，就會咁樣同你打噶啦，喺司法抗爭上邊。 我話俾你聽啊，呢個亦都係將來啊司法嘅災難嚟嘅。而家拘捕人數接近7000人。 係， 我想問下香港嘅法庭司法制度點樣 guarantee 喺審訊呢啲案件裏邊係有合乎程序公正性？你點審？我想問下，咁犀利，你搜證嘅過程，控方要做嘅嘢，控方有冇把關？有冇 merit？而家律政司裏面嘅人究竟係俾警察控制啊，定係嗱嗱臨即刻告佢哋？而家全部都係噶，好快過堂噶。除咗721嗰啲白衫嘅人，係上兩個禮拜先至過堂啫。先至第一庭啊，上庭答辯啊。其他嗰啲全部呢邊被拉嗰啲，全部一兩日就過堂。OT 啊，六個庭一齊開啊，咁樣嘅方式嚟㗎係。點樣確保佢哋嘅呢個控方所做嘅嘢搜證？有冇搜到足夠嘅證據？係咪一話係嗱？我到而家我都想問一問大家，喺大埔嗰次裏邊搜獲軍火，我見到嗰支 AR-15，我唔覺得嗰支係真槍嚟嘅， 似氣槍， 有個紙盒喺後邊，真槍點會有紙盒喺後邊？我真係唔覺得嗰支係真槍，我唔知道警察有冇公佈嗰支長槍係真槍嚟嘅。其實，即係我就真係好有疑問嘅。其實，第一呢啲咁樣嘅軍隊用的長槍流入香港 AK-47 就容易啫，因為大陸佬退役解放軍將佢攞出嚟賣啫。但有 AR-15英軍的步槍，究竟點解會流入到香港咧？點解會可以喺一個18歲的細路嗰度咧？係咪仲話佢有真子彈嘅喎？ 係啊， 係咪？但係到而家唔講咯，又唔再講咯， 停咗係。即係冇再喺個4點記者會嗰度不斷係宣傳。 係啊，如果係咁大龍鳳，佢仲話攞嗰啲步槍去殺人喎。佢話佢哋準備去槍擊嗰啲 target 嘅目標嘅喎，講到咁犀利嘅喎。 咪又係講，又係話喺聖誕節之前夠講話有暴徒話咩收到情報，又懷疑暴徒會衝入人群亂槍掃射啊嘛。 哦，係啊， 佢嗰陣時係咁樣吹㗎。 就係用嗰支大佬啊， 佢係咁樣吹咁，但係有冇發生咧？冇發生啊！ 嗱，所以我咪話啦，警察 又話咩燒聖誕樹啊，造成災難啊咁樣。 我話俾你聽，警察兩樣嘢而家做緊嘅，一樣就係頭先講嗰啲風景前線裏邊嘅援助級，即係越癲越攬炒，佢哋越甩身嘅機會越大。呢個就係冇辦法制止，因為佢哋背後係有政法委喺後邊，大家睇到嘅。而家林鄭上次上去述職，坐喺度聽佢述職嘅就係呢個郭聲坤政法委書記。 那個是首次的， 第一次坐在第二個就是這個加入了港澳小組的趙克智，也是政法委副書記，也是公安局長，全國控制公安的第一把手，現在兩個主管香港事務，你想都想到的，主管香港事務他們指揮誰，就是指揮警察咯，他們怎麼會指揮林鄭的，因為他們負責公檢法的嘛，第二指揮什麼，律政司咯， 律政司， 所以你說律政司好，警察好，全部都是由政法委指揮的了，這個就是東西廠。東廠是什麼？中紀委。路透社已經說了，整件事就是中紀委趙克這個趙樂際中紀委書記，是吧？因為蕭建華案來搞出來的， 曝了光之後很樣衰。 好了，東廠西廠現在夾在一起控制著香港，香港短期內都不會走出這個困局，不會用政治手段可以解決到的了，是吧？即使無論林鄭做什麼這些花招都好，香港人已經鐵定心腸是不會割席的了嘛，所以亦都走唔出而家呢個咁樣嘅困局裏邊。但係我覺得打大佬就唔係喺街頭同警察衝突，因為嗰個大佬係北京。你唯一可以令到大佬制衡大佬嘅，其實係要靠國際社會嗰個先至係大家同 level。我哋喺香港，去政法委見到你香港警察殺香港人，佢最開心啊！我想 自己人打自己人， 點解啊？因為嗰個仇恨一種咗落嚟。以後他控制香港就很容易，你要明白這班人是怎樣想的。我不是說大家叫大家放過警察，警察很多事是要法治的方式去追究他們，或者用國際的這個制裁的方式去追究他們，但是你想到他的算盤是什麼？我就一早我已經判斷不會出解放軍。為什麼？因為出解放軍的仇恨就是中共和香港人的仇恨，現在的仇恨是什麼？是你香港人和香港人的仇恨。這個香港人和香港人的仇恨一種下去之後，他就可以舞弄住一班他犯過法的警察去做一些污糟邋遢的事， 做殺人的棋子，而他最終要承受政治責任的都是這班殺人的棋子， 然後我們將所有的不滿就指到他這些人那裡，而忘記了個始作俑者， 是哪個人在幕後操控， 背後拉線， 幕後操控的。好啦，然後跟住不斷在街頭跟他的警察衝突。 因為這個心腸真的很歹毒啊， 衝突到一個地步，終於有人在現場身亡，無論警察或者示威者都好。這個就會注定香港就會 split 那個仇恨一路一路延續下去。我想話警察的家庭，你哋聽住，三十年黑警呢個名係唔會抹得去。1960年代嘅貪污警察，到1972年廉政公署成立，去清算呢啲貪污警察，到最後尾特赦俾佢哋，係嘛？先仲收尾，我諗去到80年代，先至警察嘅形象開始慢慢。 哇！用咗十幾二十年㗎，係 差唔多 有長時間㗎，係 60年代到。这个80年代20年的时间才洗脱这个贪污警察的问题。好了，这个黑警你现在由小学中学到大学生都已经入了脑了。他们将来会成为香港的主要的社会栋梁，经济的主要的活动的经济活动的人。你想想你要承受这个黑警的这个这么称呼30年。真的你捉了那些人坐3年坐4年出回来。香港人會不單止會支持他們，還會很尊敬他們。但是你們，你想想所面對的將會是什麼？ 幾年甚至乎10年之後，就問回你的家人在721裏面的角色， 你做過什麼？ 831時的角色，哦，什麼你爸是曾經參與過10月一路開槍，在荃灣又好，在西灣河又好， 你知不知道在烏克蘭 會問得回的， 在烏克蘭 你是參與其中的。 Winter of Fire 那套紀錄片裡面，那些 Berkut 即是那些烏克蘭特種警察，很多人事後是自殺的，你知道嗎？ 有些是跪在那裡要尋求赦免， 尋求 寬恕，啊，但就不寬恕， 有些是自殺的，是，啊，所以我說這個呢，大家不要以為他們瘋完之後就可以大權在握坐江山，是絕對沒有可能的。就算政治不去清算他們，他們都會面對龐大的社會壓力，面對龐大的他們生活圈子的壓力，這件事是陪著他們一世的。我想說你想清楚了，其實 今天蘋果日報訪問說那個阿輝，即是化名那個，就是去選擇就不要站在 the dark side of the history， 即是歷史的黑暗面裡面，他寧願脫離警隊。他就嘆慰啦，他就說他不是那些已經結咗婚啊，又住緊警察宿舍嗰啲啊，好有包袱，就唔能夠一時三刻就即係即刻係脱離警隊啊！即係特別係嗰個經濟上邊嗰個自主性啊，咁佢覺得相對自己後生，咁就快快脆脆啦，因為實在頂唔順警隊嗰啲咁樣嘅行為。 因為 佢話喺個運動開始嗰陣時候，都仲有話後生嗰啲同啲老差骨。紅褲子出身嗰啲係會有啲距離，但係去到中期咧，已經根本老中青都發曬癲， 攬炒啊，全部攬炒， 已經發曬癲，以即係打擊呢個示威者為樂嘅咁樣係。 因為你好簡單嘅，冇一個部隊啊，包括整軍隊啊，係可以咁樣長期 mobilize 嘅。 嗯嗯， 大佬啊，就算美軍啊喺伊拉克阿富汗作戰啊，佢都係2個月就要休整㗎啦，要離開個戰場㗎啦，其實係要翻去㗎啦，然後跟住再翻翻去㗎啫。 你點頂得順啊？ 係頂唔順嘅。我想話，有冇一個警隊，一個世界上邊嘅警察、軍警、武警係可以長期半年 mobilization？ 係冇可能嘅。係警隊裏邊嘅人唔去理呢個咁嘅情況，政府裏邊嘅人一路就止暴制亂，往死裏打。不去理解現在香港已經退後一步，看看已經進入一個什麼的狀態，是不是還是說香港這個林鄭月娥說香港有人權民主自由，大佬啊，坦白說，你看看那些警察，有記者問他你這樣做違反警例，他說警例警察通例我作嘔啊，拍曬的，其實係 呢全部有曬記錄的， 是有曬記錄的， 是有曬記錄的，是冇得走的，是 不是？你問我，我見到很多前線執法的警察，他們選擇不出聲，寧願不出聲，那些算是正常的。但是一個小隊裏面呢，總會有2至3個 是這些人的，是很 aggressive 和很瘋的。你想想一個小隊裏面有2至3個的比例是多厲害的，你想有沒有警察的心理專家去了解過，其實現在香港的警察在一個半年的長期持續的 mobilization 是已經超越6、7暴動的時候，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的心理狀態是怎樣，是適不適合執勤，然後你再授予那些休班警，本身已經對示威者有仇恨，然後跟住係唔出示威任證，然後喺人群裏邊執法，咁你諗下啦，個後果會係點？係嘛？會一出現毆鬥嗰陣時候會係點？喂，大佬，而家啲市民唔會再有係企喺度俾你打噶咯，已經係 當你沒有委任證拿著棍子在打人的時候、不出示委任證的時候，下一鑊當你落單的時候就會被人打到一鑊金的了，已經是這個遲早會發生的，我覺得。所以我說實際上現在這個無論他搞的什麼獨立檢討委員會什麼都好，我覺得是沒辦法去處理現在這個局面。處理現在這個局面的話，一定要將警察的制裁擺上去美國的法案那裡。現在華盛頓郵報就助攻的，我覺得助攻完之後就到紐約時報啊、CNN 這些一起理的了。我覺得如果人家都助攻，我們當然要快快脆脆 follow suit 啦，其實是吃住上啦這樣。休息一陣先，回來還有記住 FPS 轉數快26296402629640 26296402629640。 我召喚我，我一定会实现佢三个愿望。 系我召喚你噶，灯神。我想食好好食嘅嘢，仲要唔使钱嘅。 你嘅愿望已经实现咗啦。 啲嘢食喺边啊？你系咪玩我噶？ 唔系玩你，由而家去到月底，你去旺角银座广场坚石烧餐厅，不论任何消费。只要讲出呢句暗语，灯神话林郑唔会落台，香港冇双普选，坚灯神万岁，就会获得韩式鸡球或者韩式清酒煮猪软骨。 灯神话， 灯神话林郑唔会下台， 香港冇双普选， 坚灯神万岁 万岁。 咁坚，仲有另外两个愿望呢， 下次再召喚我啦，我走啦。